天还没亮，阿如就被外头的吵闹声吵醒。两个女人声音嘹亮刺耳，听上去似乎是因为大小便的事情。如今停水，抽水马桶用不了，大伙儿只能在外面的泥土草地上解决，很多清理不及时，臭味传得很远。每天都有人为吃喝拉撒睡觉的问题吵架。阿如睡不着了，现在还没到不周的时间，他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。这里食物分配越来越严格，他不能像刚来的时候多领一份，给刘朝时的食物大多是从自己的口粮里扣下的。他人本就瘦，天天吃不饱喝不足，更加面黄肌瘦，衣服都空了许多，晃晃荡荡地包裹着羸弱的身躯。两个女人还在吵架，不一会儿管理人员赶过来呵斥了他们一顿。 行了，吵什么吵，吵架能解决问题吗？啊，你不用看，说的就是你，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去把自己的烂摊子收拾干净了，赶紧的。 刚劝下家，宿舍方向传来无数的尖叫声，日本兵闯进来了。阿如和一群女人蜷缩着挤在角落里，听着远处的求救声，他们清楚地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。与他挨着的大姐捂着耳朵哭起来，阿如手擦了把地再往脸上开，连同脖子都擦得脏兮兮的。日本兵的暴行还未停下，他们肆无忌惮地去抓女人去强奸，在嘶叫声中传来一阵急促的军靴声。 是不是他们来了？ 说话的女人立马被捂住嘴，一时间所有人屏住呼吸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。说不定只是路过，说不定不会发现他们，说不定门被一脚踢开。女人们看向立在门口的日本兵，他也在看他们，双方同时怔住了。大约沉默足足五秒，日本兵忽然咧开嘴笑起来，说些他们听不懂的语言，撸着袖子就走过来。女人们立马分散开，四处逃窜也逃不出这方寸之地。日本兵随手拽了个年轻小姑娘，胳膊夹着她的脖子就往外拽，小姑娘的母亲惊恐着扑上去拉住女儿。日本兵等不及了，一脚踹开他，没想这女人劲儿这么大，被自己拖了数米远还不放手。妇人被拖得浑身泥，裤子也擦破了，仍苦苦哀求：“ 放开，狗日的！求求你，求求你放过他，我跟你走，什么都不懂。”你带我走，你带我走。 日本兵被拉扯得不耐烦了，一脚踹在他的胸口，他扔下小女孩，举起刺刀就插进他的腹部，一下不够，又在脖子上补了一刀。被带走的女孩对日本兵又掐又咬，疯狂地大叫着。屋里的女人们抱头窝着，连哭泣声都不敢出。阿如被挤在最里头，透过人与人的缝隙看向死在地上的妇人。昨晚她还安慰自己不会有事的，他们一定能熬过去，可现在她就死在面前。阿如想起被砍了头的肖望云，想起了跑出去再也没回来的孟元，想起躲在铁桶里的那个重伤的医疗兵，他不停颤抖着。屋外女孩凄厉的嘶吼声还在，女人们的嘶吼声还在。天黑，阿如偷偷去看了一眼刘朝时，还带了小块饼，他唤了他三声都没有得到回应，于是趴过去看一眼，只见里头的人一动不动。阿如伸手探一下鼻息，他已经死了， 也不知道是怎么死的，昨天还好好的同他说话。大门口又传来吵闹声，准是鬼子又趁夜摸进来找女人，这时候不好回去，蹲在这儿肯定会被发现的。阿如干脆爬进了铁桶里，与刘朝时的尸体挤在一起，贴近才发现他的右腿烂透了，软乎乎的，像菜市场切碎的猪肉。阿如捂住嘴强忍悲痛，只听外头的求救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大。长官的到来并没有使日军的暴行有所控制，李长胜最近都没有出去行动，前天杀人的时候腿上中了一刀，伤口有些发炎，趁孟元睡着，他解开裤子默默换药。 要我帮你吗？ 李长胜吓得一哆嗦，枪声都没他的声音让人紧张，他慌忙提裤子。 不用。 孟元看着他面红耳赤的样子，挪开目光。 你多大了？ 16，下个月就17了。 你可一点也不像16岁，那你肯定还没娶媳妇儿。唉，我也没嫁人呢。那你老家有相好的吗？唉，我们俩凑合过得了。 李长胜心里一震，孟元长叹口气，侧躺下去。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活下去。 李长胜低着头，偷偷笑了一下。 我会保护你的。 你是哪里人啊？ 四川的。 我还没去过四川，好玩吗？ 啊，很多山，不像这边都是平原。 你是第一次来南京吗？ 对。